Урок 5. Текст. 请问您贵姓? 我姓李，叫李宁。 李宁。不是李宁，是李宁。李宁。好，很好。 Новые слова. 请问贵姓？姓。叫。不。很。 Упражнение 1. 不。不。不。不。 Ли. 李. 李, 利, 请, 请, 请, 请, 行, 行, 行, 姓, 温, 文, 稳, 问, How, 好, 好, 好, 诗, 实, 使, 是, 归, 鬼, 贵, 您, 很, 很, 恨. Упражнение 2. 李宁. 请问. 好. 很好. 我姓李.